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下，日军在开战一个月之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突破日军的防线。这倒并不是因为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 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部都是钢筋混凝土铸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100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了，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1.6米，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100%啊，所以说日军有着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 B 级，战术水平 A 级，单兵射击技术 A 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耐力差，而且90%以上士兵都是文盲，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 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和教育背景以及实战经验。好，话题咱们再说回到战场上。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369、11、13、16、18师团、第5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20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5、第6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30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那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的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记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火力不能集中使用。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70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70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日方呢，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的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了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融化了。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是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是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之私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什么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淞沪战场。比如川军杨森的20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十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直接投入战斗。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7昼夜。尽管无数国军文艺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铸成豪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 但是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机。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精英进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无力压制日军。第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打一辆，少一架少一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这一条路，再无别路可走。第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军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啊。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是非常的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后来打的士兵连口粮都没了。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才是一切的基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拼到十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88师524团的手里。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谢晋元，黄埔四期学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400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直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800人。从此800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一周旋就是4天4夜呀，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4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主力这边撤退的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步正面强攻，一步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此役 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9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3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3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战，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77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19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918和129都有这个人的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也就是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本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19任师团长。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的旺盛，更加的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8年间先后对阵中国70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这个率众抵抗的众绝对是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60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15万。期间阎锡山安排了11个军近10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是这11个军中唯有国军第8路军取得了战绩，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平型关大捷。那么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8路军呢？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变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1个军3个师45000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8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到阎锡山的节制。1937年9月25日， 115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21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115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战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是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的想象。八路军付出了大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一是获胜的115师缴获了不少的好东西，最重要的当属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第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霖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方法，群殴，就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新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新口战役。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次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事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100,000，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的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是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的失利而告终了。在新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40,000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几乎是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的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破盖卷，转身折回山西。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连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了射雕英雄。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然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